位如果要是走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着音乐大声叫。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哈，欢迎各位，然后说大叫控，然后一直在发，一直在打 call， 然后还说好酷啊，同时还说用心去感受啊，感受到了气场扑面的感觉，还有说哎，怎么看不到主唱，看不到我们的乐队啊，没有关系，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我们的大叫控乐队闪亮登场，欢迎各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哎，现在要切换过来，哎，大叫控乐队已经闪亮登场了。Hello， 大家好，你们是？ 大叫控乐队。 OK， 要不要一位一位的挨个再来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叫控乐队的鼓手大波。 大家好，我是大控的吉他手董文栋。 大家好，我是主唱刘星汉。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大萌。 欢迎各位。还没等我们介绍啊，我们的直播间就已经开始了大声叫的状态了。当然还是期待着各位能够锁定我们的直播，因为在这整整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过程当中，我们将会用音乐的方式，我们让各位一起跟着音乐大声叫。啊，还是同样的，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啊，我们都是要用声音，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吸引各位的眼球以及耳朵的，所以接下来将进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我们的大叫控乐队将为各位带来怎样震撼的歌曲呢？要不要你们自己来报个幕？ 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叫《八卦的十一月》。 八卦的十一月啊，现在呢是12月初，让我们一起来通过音乐的方式回顾一下这个充满着八卦的十一月，一起来吧。 OK。 当着凡人的报纸划过你的脸庞，这八卦的十一月，当着八卦的十在吵醒熟睡的我，这烦躁的十一月，这是一个空虚的下午，因为电视如此不堪，电视里的小丑不了解你的烦恼，不停荒诞的旋转，你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也不知不觉随着它旋转。我们不需要停止狂欢，因为已经到了八卦的十一月。当着忧伤的夜笼罩在你的脸上，这慵懒的十一月，焦躁的灯点燃了空气中的尘埃，这麻木的十一月，这是一个空虚的下午，让搜报如此不堪，过期的新闻头条，过期的 VPN， 就在城市上空腐烂。你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也不知不觉随着它腐烂。我们不需要停止狂欢，因为这八卦的十一月。你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依然在马桶里不停旋转。我们不需要停止狂欢，因为已经到了八卦的十一月。 是一个疯狂的下午，又有明星把平静推翻，过去的新闻头条，过去的未必终将在这个夜晚填满。你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也不知不觉全被他填满。我们不需要停止狂欢，因为这八卦的是必然。你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依然在马桶里不停旋转。我们不需要停止狂欢，因为已经到了八卦的时宜。 刚刚就是由我们的大教控乐队为各位带来的这首啊，充满着八卦的《八卦的十一月》。我看到，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都纷纷发来了感受，不知道各位是用怎样的一个姿势来收听或收看这样的一首歌？我相信很多人啊，我看到很多留言是这么写的，因为他们都是用这种给跪的姿势，很好听。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比如说当时创作时候是因为怎样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他为了表达咱们乐队的怎样的思绪？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写的时间最长的一首歌，大概就是我第一年的十一月，我只是冒出一想法，就是说我应该为这个十一月写一首歌，因为那年的十一月发生了很多事情。 嗯， 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十一月，我发现我去年十一月好像想给十一月写一首歌，然后就其实就不停的在改，然后这首歌的立意也不停的在变。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像副歌里唱的吧，其实我觉得每年的十一月都没什么两样，因为每年的十一月都会被各种八卦的新闻给填满，其实不光是十一月，其实每年的每一个月都会这样。然后我们就生活在这一个环境之中。然后当我第三年第四年的十一月在想这首歌的时候，发现哎呦真的跟去年还是一模一样，就身边发生的事儿，然后天天手机里刷的东西啊什么的，有一种小小的无奈，然后就有了这么一首歌。对， 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还是稍微带一点慵懒的成分的，因为今天其实现场是不插电嘛，所以就是也很想知道日常就是咱们真正在演出或者是它的一个录音室版本的样子。 这首歌录音室版本其实跟现在也差，无非就是说它是插电的，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戴圆眼镜的这我们的鼓手就是 很帅的鼓手 对，很帅的鼓手。 因为刚刚网友有说哇，鼓手帅 啊， 其实每个人都有 Q 到，都说帅，对。 然后就是可能录音版的话，它就是发挥的空间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不插电，然后可能还听不太见那个卡轰的声音。对，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呢？我在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下这个网易云啊，上面呢就有朋友在这首歌下面说，也是听了 Live House 过来的，然后说哇，听了现场的感觉非常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电台又是另外一个版本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然后同时有网友说大调控的歌都很有主题和情感，哎，没错。然后还有说哎呀怎么才来，然后天哪，我竟然错过了什么哈，我进来之后错过了什么，然后你错过了一个亿啊，没错。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啊还是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的。同时还有很多朋友说十一月有什么 么八卦啊，你们也可以回顾一下你们十一月份的样子。当然每个月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思绪，不管怎么样跟着音乐大声叫起来啊，这样的感觉应该就好了。那刚刚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一首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乐队好不好？那咱们乐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乐队的成长史成长经历好吗？ 你想说吗？ 没有麦克风你先来吧 对，就是其实我们是从高中开始玩乐队，然后、就是、 高中开始。 对， 你们都是发小是吗？ 差不多，我跟鼓手是高中同学。 初中 啊，初中同学。对，然后那个这个吉他手是小学的时候认识我们这个上高中的鼓手。 哇，小学历史又往前走了几步。 对，然后也是比较长时间，然后后来我们就高中毕业之后，我们的选择去出国学习。 嗯， 对，然后也是去年十月份刚刚回来。 嗯， 对。 所以说是就是大家是聚聚纷纷，最后又重聚了起来。 对，是这样。 嗯，那是怎样的力量又让你们重新的聚合到了一起？ 怎样的力量让咱们重新聚合？ 对音乐的热爱 我感觉完全就是几个大男孩。因为我知道是在2010年的时候，各位啊是在学校当中，然后彼此之间的认识，同时包括对于音乐的喜欢，然后慢慢的组建了一支朋克乐队是吗？ 对，当时是这么想。 当时是一个朋克乐队，为什么要做一个朋克这样比较酷的充满着反叛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乐队？ 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也听重金属，然后也听民谣，但是初二有一天就是听到了就是最影响我的一个乐队的专辑，然后它是一个朋克的乐队，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我未来想做的音乐的形式。对、 哦、 对，所以影响还是比较深。对， 还是哪个乐队？ Green Day 啊，是这样。 对 ，Green Day 绿日哈。 对。 然后同时，那后来就是咱们乐队有没有出一些自己的歌？在那个时候，就是8年前，时间好快，有没有？今年2018， 8年前，2018减8，2010，对。 对。 对，我们 要这样算一下吗？ 对。然后我们因为当时出就是高二的暑假吧，高二转高三的暑假，然后我们出了一张 EP， 然后里边都是其实都是上课的时候偷偷写的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校园味儿比较重。对， 就是校园朋克乐队。 对， 校园朋克啊。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出一些歌曲，然后后来大家又各自去学习深造。那这次我们重组之后乐队的风格呢？ 嗯，你想说吗？ 我觉得你来吧，我没有麦克风，要方便自己来。 对，因为重组之后吧，就是我们觉得就不应该就是老像过去似的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校园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步入社会，然后就是歌里边也会有涉及到更多就是个人生活上面的事情，然后包括曲风也会我觉得比那会儿成熟多了吧，然后对，就从内容上啊形式上都有提升。对， OK， 其实还是跟原来有所不同哈。 对， 我这边有朋友，有你们的粉丝叫华啊、这位同学说谁是颜值担当，他拜托我来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官方的发言人？ 我知道谁问。 各自说一下各自的乐队担当吧，就不一定是那种正经的。对， 我是搞笑担当。 搞笑担当是吗？ 嗯， 日常搞笑到怎样的程度？ 粉丝之王。 粉丝之王 厉害了。 嗯，然后这是颜值担当。 哦，颜值担当， 我可能就仗着比较年轻。 对， 少年担当。 对，我是约排练室担当。 约排练室担当。你是大家长的角色吗？ 对，都是你们家长。嗯，对。 哦，真的是大家长角色。 没有，我们俩一人一半。 乐队之间，成员之间已经产生了异议。 对， 还有怎样的担当？ 是老年担当。 老年担当，你是年龄最大？ 对，年龄目前这坐在这里这四个人年龄最大的一个。 其实都不大。 大。 嗯 ，OK， 所以各自的担当是这样。那颜值担当是？ 那个吉他手。 所以我们的吉他手现在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了，各位赶快发来弹幕，赶快发来你们的留言来这个鼓励一下。 嗨， OK， 刚刚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我们大教控乐队的一个成长史啊，其实也是几位成员之间分分合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然我们重组了之后会带来更加好听的属于他们个人风格的音乐。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呢。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呢？ 接下来这首歌叫《两分钟仇恨》。 哦，这是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听音乐啊。 好， 那有请我们的大教控乐队，我们带来《两分钟的仇恨》。 只认真听你诉说，然而又经历了太多的事，让你无法去忽视这个河。 哎，刚刚呢是我们的大教控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第二首歌，叫做《两分钟仇恨》啊，不知道各位听得过不过瘾？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送来了礼物啊，送来了泰迪熊，送来的玫瑰花，同时还说都是颜值担当啊，这个是有力的反驳了我刚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同时还说现场真好听，确实很好听啊。今天呢，大家也是听到的电台版本的大教控的音乐。那各位如果要是有各自的感受的话，也不妨紧跟着我们的步伐，赶快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有朋友说好听到哭啊，没错没错。那各位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为什么是两分钟的仇恨，不是一个世纪的仇恨呢？ 其实这歌一开始是我们那个贝斯手写的，然后他有一个动机，然后就是我们俩一块儿去碰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实际他跟我提到了一个，就是两分钟仇恨，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事儿？ 是一本有一本书叫做那个 两分钟仇恨，对，其实是说的是另外一码事儿，对吧？ 对，说的是一个比较政治的一个事儿。 对，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说那个，就跟我提一动画片儿。 我发现这首歌元素很复杂，这是一个很政治的事情。然后同时呢，这个基调定了之后，又跟一本书和动画片有关。 对，就等于就是完全我就误会了。然后那个动画片是讲了一个情感的事儿，就是男主跟女主的一个感情线，然后。等于后来我以为这两个是一码事儿呢，所以就把这个揉在一起，然后写了这么一首歌。 哦，反正这个就是融合了动画片及动画片书籍和一个非常正直的事情，然后融合成为了一体，就是各位听到的这个两分钟的仇恨啊。具体说的我有点晕了，不过没有关系，好听就可以了。那其实我知道各位啊，自从我们的乐队从8年前成立了之后呢，一直在不断的创作，并且也在很多的 live house。或者是一些现场的演出呢？之前这些演出经历都有哪些呢？ 之前的演出经历， 对， 其实之前演出经历我们有过，跟好朋友乐队一块儿回来办过专场，然后就因为之前就是在国外学习的话，就是暑假回来，然后跟我们的好朋友乐队对一块儿演出，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呢， 美国。 对，然后 淘宝计划暖过一次场。 对，反正在美国那边的话，就是有乐队过去，国内乐队演的话，我们就是暖一下场啊什么的。然后回国之后，就是我们一直在演出，对， 一直在演出。 OK，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通过我们的现场的演出，然后成为了粉丝，然后慢慢的又一直在，不管是各大音乐平台，还是比如说像我们的微博啊、微信当中哈、啊，所以说一直在。追随着咱们的乐队，那你们觉得整个的现场的一些 live 的这样的一个 show 对于一个乐队来说，它的生命力或者它的一个重要性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是基本是最重要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现场能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就是可能就是说相比录音版本的话，一个在那儿就是固定的版本的话，现场我们会尝试 玩的多一点。 对，每次的现场都会创作出不同的风格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改编吗？ 会做一些改编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它一些改编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在我们在排练室里一些可能一些就是玩着玩着就把这个东西玩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对， 那个歌，然后就可能做一些改编吧。 所以咱们乐队日常就是比较爱去玩音乐，就是其实很随意的，很随性的，是不是？ 对， 那觉得比如说乐队当中成员之间谁是就是主心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哎，这次我们来电台要用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就敲定了，谁是这个按确认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主唱。 对， 主唱是吗？你刚刚那手势啊，掌声快来。OK， 我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啊说不过瘾，好听到哭，然后还说再来一首，还有羡慕我的啊，羡慕主持人小姐姐可以听堂会啊，确实我在这儿可以听到现场，羡慕吗？来打我呀。OK， 那今天其实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大教控乐队来到现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带来好听的声音啊。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广告时间，马上回来了，待会儿见。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用音乐的方式和各位相约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欢迎各位的到来。那还是同样的，在半点之后呢，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参与和互动的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传统的办法 FM98.2 AM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如果您不在北京或者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用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参与进来。那视频的办法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点击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还是同样的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去找到另外的入口。好啦，那我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也是在不断的留言，而且我上一个时段最后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我已经激起了各位的各种羡慕嫉妒和恨了哈。然后有朋友说大调控真的很用心的在做音乐，很纯粹的热爱，确实。然后还有很多人说好想去现场啊，羡慕我。不过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音乐。那下半时段还是欢迎我们的大调控再来跟各位打个招呼。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 然后你们再整齐的来一遍哈，一二三。 二三。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调控乐队。 OK, one by one 啊。再次来个人的一个 solo, 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大调控乐队的鼓手大波。 大家好，我是大调控吉他手董关栋。 大家好，我是主唱刘星汉。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大萌。 欢迎四位啊，非常萌非常可爱的大男孩，同时每个人都是颜值担当啊，这个是不允许有任何的疑义的。那么他们的音乐也是不允许有任何疑义。那么接下来为我们带来下面的一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不想说话，是不是 啊？对。 OK, 不想说话我们就来唱歌吧。 好。 一起来听来自大调控的不想说话。 当你捧着一手鲜血，是否闪红了眼？你露着牙，最后一点力气在白墙上写下，我不想说话。我闻到了旧书般的气息，谁知只是角落的句子笔。谁改变了是非？我只想保密往事，真的不敢回忆。你倔强地背对着我，望着你。 脚边，只为寻找一点幽默，让你的脚痕击碎了我心中最后的一点波折。我闻到了潮湿般的气息，谁知只是角落的栀子皮，谁改变了是非，我只想保密往事，真的不敢回忆。你倔强的背对着我，望着你的长发，有些不知所措，我不想说话。你转过身似乎 刚刚给我们带来的是由我们的大教控乐队带来的不想说话，不想说话只想送礼物。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给我们在留言的直播间当中送来了泰迪熊，然后同时还说第一次听到啊，这应该是刘佳琪同学说第一次听你们不插电版本，为什么要笑，居然还这么好听哦。那所以那个背影的长发是他吗？ 嗯，不是，这个是一个意象，对吧？ 啊、，OK， 我不由得又勾起了我八卦的心啊！十一月刚过，十二月八卦还是要继续开始的啊。那么接下来，然后同时还说不行，送礼物要离开啊，但是要好好的听歌啊。不知道你留言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一个让我费解的是，小姐姐豪气呢啊，是来说我吗？我哪豪气了啊？不管怎么样，不想说话，歌好听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是想问啊，你们四位大男孩每个人喜欢的音乐都相同吗？因为我发现确实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状况的话，并不是那么的朋克。 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那各自都喜欢怎样的音乐？ 我可能比较喜欢 fusion 吧。 OK， 融合音乐。 我可能比较喜欢稍微 metal 一点重一点的。 啊，看不出来呀。 我喜欢的比较轻 毛绒呗。 还有怎样的音乐？ 我就喜欢俗的。 比如哪些年龄最大的， 比如大教控乐队就非常的俗，所以我就在这个乐队当贝斯手了。 你这不忘自夸一下， 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咱们乐队了。 所以还有怎样的音乐形式日常？ 对，可能我就是朋克啊，然后 grunge 啊，对，然后垃圾摇滚啊，这些更多一点。 那我感觉好像乐队里面大家的风格还不是很相同。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玩乐队的魅力所在吧，因为就是大家要在一起碰撞出火花嘛。如果要是我觉得大家每个人想法都太一样的话，可能做出来的东西会有一些局限性。 嗯，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键盘手，然后他也是但是他也出国了，出国留学了。然后他可能就是更喜欢爵士一点，然后但是每次我们就之前五个人一起排练的时候，就是总能碰撞出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要是大家都是一种风格的话，可能就不太能碰撞出那种火花。对， 明白。其实不同的喜好其实对乐队来说是一个增加各种丰富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可能哈。那其实我还观察到，因为各位刚刚说到的是八年前成立了乐队，而且是各位就是应该都是纷纷出国留学或者正在留学，回来之后又重组的。那留学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你们来讲，就是对于乐队来讲有怎样的一些改变吗？ 我说啊，那我来说吧。就是这个因为我可能我去美国学的就是音乐，然后我学的就是打鼓，然后专业学院音乐学院出来的。这可能您知道吧。 我知道， 刚才好像听说。 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都知道哦。 然后那个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所关系吧，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专业去学习这项技能，然后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吧。然后也可以学习各种风格，然后像就是各种平时可能我们就是说别的用不到的风格，可能也会融进一些到我们音乐里，说我们的音乐可能更多元化吧。因为可能90年代20世纪以后吧，可能音乐就走向比较多元化风格，音乐风格这种状况吧。然后我们也在尝试在音乐中加一些新的元素，然后使我们歌变得比较新颖独特一些。然后您先说。 我是想问，比如说你们在出国的过程当中去学习音乐，那你看到的国外的这些就是音乐形式，哪些是你觉得哎呀好像很新奇？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做，就是说出国之前做音乐可能更就是说比较保守化吧，做的都是可能摇滚一些，就是说可能更符合乐队风格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是听了更多的音乐吧，然后包括现场在那边。然后我们经常可能我跟主唱经常出去看一些大牌乐队演出，然后去学习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些元素慢慢就是说扔进我们的音乐里吧，像是这样的。然后是一点点慢慢去得到手艺，而不是因为这个是要有一个过程嘛。就不光是学到手里就是自己的，是要用这个过程去把这东西吸收成我们自己本身的一部分，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去释放出来，然后去创造。 你们之前有尝试把自己的音乐拿出国吗？就是在国外去演出，或者是把这个音乐给国外的同学或朋友听？ 对，我想我刚刚就想说这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国外能有好多机会跟大家交流，我们认识了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在那边，包括留学的中国的学生也有，然后国外的学生也有，都就是本地的人也有，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排练，就是我们就是乐队本来的这些歌曲，所以就是说就是能把很多人的想法呀包括什么的就一起去碰撞出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然后也是我们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对， 所以说在重组了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改变和更多新鲜的玩法。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包括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应该都慢慢的在感受着。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用音乐的方式感受他们的变化吧。下面一首歌叫做《停止幻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 1, 2, 3, 4. 释怀，你心中的晴天又能维持多久？心中是冷是热，天空中的阳光又能耀眼多久？生活有时真的有时复杂，让剧情繁杂，关键是苦我独自记着秋周末这气息。我知道现在应该就是停止幻想的时候，莫非只是心中的世界还能存活多久？人们如此狂热，还能像这样随波逐流到多久？生活有时真的有时复杂，让剧情繁杂，关键时刻我独自低着头琢磨着气息。 刚刚一首好听的，来自我们大教控乐队的《停止幻想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啊，越听越想去幻想了。那你们，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它的这样的一个缘由，或者是它的一个幻想。那你们每次在创作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去改编去创作，还是根据一些幻想和想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然后我都好像没想过。对，然后 可能每次都比较复杂，比如说一本书啊，一个动画片呀、之类的、而且还都是好多元素结合到一起，是吗？ 对，其实也有，其中也有创作灵感的误会、然后这个误会也特别好，然后让我们写成了一首歌、然后也有一些事情，然后也有做梦的时候想的东西， 都是来源于生活吧。 对， 哎，都是来源于生活，这个回答答的也很好哈。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非常的踊跃，说唱得好，然后还顺带夸一下我，谢谢。然后还有说唱得真好听，加油加油。还有捧场娃发来了这样的一个表情包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一直持续着观看关注着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么其实刚刚说了很多，也唱了很多，我关注了一下我们的大教控乐队的微博，那微博置顶呢其实非常简单，好像就十几秒，然后但是呢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你们在制作着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也不是第一张吧，但是应该是我们正式想去做的一张专辑，因为 正经的专辑吧， 对，正经的专辑，对，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发 EP， 然后这回就是说我们也差不多都正式回国了，然后就是想把之前的一些发表过的、没发表过的作品，然后都重新的认真的做一遍， 汇集到一块儿，然后重新发一个。 对，重新发一个正式的一个，对，能代表我们现在风格的。 那现在有没有时间点的计划？就比如说，现在完成了多少？然后未来大概在什么时候和各位去见面？ 对，其实这个创作过程也是我们就是想刻意的去放慢一下它的节奏，然后我们也认识了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愿意去帮助我们一块儿去制作。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希望能把我们每个人最好最好的状态，然后去，然后最好最好的时刻都全部就录制到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对，然后也是能代表我们这我们这几个人，然后包括就是说曾经帮助过我们乐队的这些人的一个想法吧，把大家的所有的东西都聚集到一块儿，对，能够代表我们的东西。 OK，凝聚了我们整个大交控乐队的全部力量啊，把他们最好的一面带给各位。那同时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送来的好多好多支玫瑰哦，感谢各位。那么接下来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亮点，那就是等你来挑战，我们来期待一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大教控乐队，不知道刚刚的一些歌曲分享有没有跟着他们的节拍、跟着他们的嗓音、跟着他们的音乐大叫起来呢？那么接下来将为我们带来的挑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好像是各位选择的是一个翻唱，是不是？ 对。 那翻唱的是怎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翻唱的是滚石乐队的 Dead Flower。 哇哦， 对。 OK， Dead Flowers， 我们一起来有请我们的开始，我们的大教控乐队开始了。 Rich folk that you're known. Well, I hope you won't see me in my reggae company. You know I can never be alone. But take me down, little Susan. You take me down. Turkey Derby Day. I'll be in my basement room with a needle and a spoon. Another girl to take the pain away. But take me down, little Susan. You take me down. 简直太好听了。刚刚是来自我们大教控乐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翻唱歌曲，叫做 Dead Flowers。 各位，你们有听过瘾吗？我还是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然后说应该还是刘佳琪小朋友啊，他说主持人姐姐不要念我，我还是念了，对不起，只想夸一下我优秀的男朋友啊，真好听。 OK 啊，你们的甜蜜也是晒够了。当然也是再次的欢迎我们的大教控乐队，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真的是非常有限，而且其实还有一些歌曲没有展现出来，不过没有关系啊，你们可以说一下怎样可以找到你们的音乐好不好？ 嗯，对，然后就是我们目前网易云、微博，然后虾米都有，然后我们之后会在明年的时候把我们的新专辑放上去。 OK，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各位赶快通过刚刚啊他们提供的方式去找到他们的音乐，尽情的去享受吧。当然也希望他们这几位啊大男孩给我们带来的音乐能够持续的像玫瑰花一样的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当然也希望各位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支持我主持人月月，同时呢也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当中音乐的方式快乐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北京时间。